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茶叫醒你的耳朵，在早音乐秀当中，旁边有一位爷爷迫不及待地泡好了一杯茶，等着叫你起床。 没有，我现在正想问，真好听，茶呢？ 哎，这不是给你准备的吗？你不 是啊，我给我准备的茶呢？ 不是给你准备，这是爷爷泡的茶，不应该是爷爷给泡茶吗？ 爷爷给泡茶，那你 对， 那你算了， 谢谢爷爷， 我就不占你便宜了。你是那我那七个孙子之一吗？ 你说你是做爷爷呢，还是做郭某鹏呢？ 哎呀，那个反正这反正早秀给我的状态，无论什么我都要接受，好不好哈？ 哎，昨天呢，我们早秀观察栏目又重新更新了，如果还没有看到我们全新的推送，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早秀观察郭某鹏的故事又有了新进展。 哎，是的， 你看这郭某鹏现在已经家喻户晓了。 嗯 啊，不能说家喻户晓，起码在我们九七四十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其实我那天还在想，为什么叫我叫郭某鹏呢？ 嗯， 直到我看了最近的一些热点的社会新闻之后，嗯，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 哎，但郭某鹏就是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比如说提到这个戴口罩的问题， 嗯， 郭某鹏同志一旦发现自己相信魔法了以后，很快就戴上了口罩，开始相信科学。 对，我这个我是最近才发现这件事的，好像我去年一年没戴过口罩似的。 好了，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好嘞，嗯，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要戴好口罩，也要关注气象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五点钟，南疆观测台的气温呢是18.1度，受到了高空冷涡的影响。昨天夜间呢，本市出现了明显的雷阵雨的天气，局地还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在今天的午后到夜间，西部和北部地区仍然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行的话，请各位注意防范。另外呢，山区和浅山区发生了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就不要到山区去游玩了，以免发生危险。气温的波动呢不大，白天偏热，早晚舒适啊。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5%。 嗯， 今天夜间也是多云天气，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 嗯，看看气温呢，就还是19度到29度，最近的这个气温呢算是波澜不惊啊，每天呢跟大家呢就基本没有超过32度，也基本没有低过28度，感觉是来到了春城昆明哈。 哎呀，你卡的好准啊，这个区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周娟，第二名是飘摇的云，第三名是莹莹，第四名是 ZJC， 第五名是蒲公英。 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吴平乃，第七名孙静，第八名 CZH， 第九名何力成达，以及第十名梦梦。来，恭喜上的所有朋友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 其实昨天呀也是24节气之一的处暑，过了处暑以后，气温就逐渐转凉了，所以今天月娘小哥一来还跟我们说，哎，骑上自己心爱的小摩托了以后啊，感觉 有点冷， 老寒腿，都有一点感觉，受不了。 结果一看刚才播报气温呢，也就比昨天低了1度。哎，我现在是这么灵敏的一台人体气温雷达吗？ 你得服老，不服老不行。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啊，就跟年龄有一点点的关系。 来，我听一听是什么。 Hello， 大家好，今天这个话题啊，怎么说呢？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又似曾相识过。我们呢，也曾经像他们一样，而现在看回去啊，感觉当时的自己就像一个，今天呢，就来说一说00后的生活，就来说一说你身边的00后都有哪些特点。哎，这个话题啊，真的是我这个老哥哥今天 UESE。虽然我紧跟时代潮流，但终究感觉还是被后浪拍在了沙滩上。今天就来说一说你身边00后的那些神奇特点吧。 先考考你 UESE 有一说一啊， 哎， 啥呀？ 这老爷爷懂得还挺多。 不是，就今天这个话题，我一听大佐这个老态龙钟的样子，我就不想说你们九五后面对05后就瑟瑟发抖了。我们可是经历过好几波，什么我们先看看90后呀，又95后呀，又00后呀，就是05后现在出来以后，我们都觉得波澜不惊，你知道吧？ 85后跟80后，你们没有观察过吗？没关系，我们推脱点远。 我们也是这也观察那也观察，对不对哈？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说你身边00后的一些特点啊。其实可能平时不管是自家的一些亲戚，或者说 自家的一些亲戚， 就亲戚的小孩嘛，对吧？你可能跟他们接触会更多一些，那发现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融不进去，后来发现好像网上也找不到他们的一些踪影，但其实可能是你去错了地方，你没有找到属于他们的快乐星球。所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00后的一些观察，早秀观察，这也观察，那也观察。今天我们来观察一下00后，来说说你身边的00后都有哪些特点。 你这个归类，什么是快乐星球？这是90后模拟00后啊！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茫茫人海中的秘密，奇妙的太空带你一起旅行，脑袋里还有 些问题，为什么对我这么着迷？什么是快乐星球？我努力去带你研究。Yeah, 什么是快乐星球？我努力去带你研究。Yeah, 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我发现你地面，我瞬间出现了运气，每次看见你的改变，令我最深处的心愿，心跳在你胸口，每当想伴你左右，传递的世界的宇宙。Yeah, 什么是快乐星球？我努力去带你研究。Yeah, 什么是快乐星球？我努力去带你研究。 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零零后的快乐星球 啊！ 我能想到的，作为一个老阿姨啊，关于零零后的歌曲就只能是这样了。 你知道我现在什么像那个幸灾乐祸的心情吗？ 啊， 你们也有今天 啊！来展开讲一讲 啊，就很简单。我觉得作为一个八零后啊，来说说我的看法，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代呢是就是谁还没个年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当年登上初登舞台的时候，大家叫我们叫什么吗？ 你们当年初登舞台，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中文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相对来说，就99年左右的时候哈，然后那个时候呢，所有人叫我们叫小皇帝， 啊，就这个是开玩笑吧？ 这个名，哎，真的，这个名称，大家应该有很多人有共同的印象。 好尴尬呀！ 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第一代的这个独生子女嘛， 嗯， 然后呢，之后呢，就会发现90后上来以后呢，我们就有一大堆摸不着了，因为在我的眼中，你们就是火星文的代表。我上次跟你聊过这件事儿，现在呢，就我身边的这帮同事，一个个看得人五人六了，但是呢，他们看到火星文可以毫不费力的念出来，对不对？ 就月娘小哥上次专门找了一篇火星文来考我，结果发现就是我完全不费力的把它给读了下来。 就是我身边的这帮主持人，就是静瑜、思萌、还有艾科， 对， 平常都有什么？哎呦，就什么，就是那种范儿的哈。 哪种范儿的？ 啊，就是各有各的范儿，但是呢，读火星文的时候都是一个范儿。 就火星文超简单的， 很简单哈、 哎。但没办法，这个可能就是圈层壁吧，没有办法破。 哎、当时你们就是在十几岁的年纪嘛，对不对啊？但其实，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就是大佐这样的，我们觉得年轻人，看到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时候，已经发现。已经认不清楚东西了，是不是啊？ 是，你看零零后有哪些特点呢？好心说，我儿子就是01年的，妥妥的零零后。 哎， 他的特质其中之一呢，就是要去网红打卡地打卡，然后要各种拍照，然后拍完之后要修图。这 好像 我九零后也这样。 也还好吧。我不修图，但是我一般也会去打个卡了哈。 再你看一下飘摇的云说，零零后的特点呢是比较有个性，在工作上有自己的想法。 嗯， 虽然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做事情可能有点欠考虑，但他们自己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更加的注重自己的一个舒适度啊。 嗯， 那生活跟兴趣上呢，一般比较自我，不太喜欢过多面对面的交流。他们可能会喜欢跟你发信息啊，对这样的方式。但其实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烙印。他就觉得说，零零后还真的是蛮有特点的。 对，无名8059说，我身边的零零后的一些特点吗？知识结构超级复杂，超级敢说，也总能令人刮目相看。哎，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们，你想。 成长的知识结构为啥这么复杂呢？你去 B 站的学习区看一看，啥都有， 是吧？ 对，就是每天看了很多啊。 对， 还有过来抖机灵的周周说，零零后的特点啊，那就是普遍未婚，年纪还没达到吧？ 你这个说法说的，零零后啊，那还真的是啊。 还有宝姐姐提到了说，零零后奥运赛场上光芒万丈。 嗯， 这个确实是啊，在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切实的感受到了。 是子琴的这一点呢，我倒是不太认同。他说，最爱国的一代自信在骨子里。对啊，我们也很爱国呀，是不是啊？爱国这件事是不分年龄的，我觉得啊。 哎，没错。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身边的零零后都有哪些特点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Just had a bad day. Had car trouble on the highway. My stupid boss don't like me. Spill hot coffee on my blue jeans. Lord, my name is funny, but it's too sunny outside. So I keep smiling. I won't start whining. I just keep living my life. Can't keep me down,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me frown. So I ain't even worried.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Get his car up. I tell him that is karma. Can't keep me down,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me frown. So I ain't even worried.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Life goes on and on. I won't cry for long. I won't cry for long. 来自 Jane 张靓颖的一首 Dust My Shoulders Off， 这是一个 remix 的版本哈、啊，早上听起来还挺带劲儿的、 哎 啊。我今天故意找了很多，就是这种看起来电音啊，还有好多的，比如说歌姬啊。 哎呀，今天我看到了静瑜，就是你知道一直在我的心里，静瑜还算是年轻一代嘛、 嗯。 就结果今天我看他笨拙的应付年轻人的样子， 努力想往上靠。 对，然后呢，找了一首张靓颖的 remix 的版本，就觉得能打开零零后的大门了。 没、啊，我今天的大武器在后面啊。 哦、那还好，那 比如什么洛天依呀、 啊， 什么西音社呀、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哎。 今天的歌单很精彩。 今天是木心的一天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就是你来说说，就是你认知当中零零后的一个特点、 嗯， 比如说你身边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不妨来告诉我们，对不对啊？ 是，刚刚有位老师直接给我们发过来说，我就不说零零后的特点了，我直接说一下本周他们的一些特征， 嗯， 就是在奋力赶作业中，确切的说是在赶作文中。 是这个理解啊。 暑假马上要结束了， 是、啊、但是呢，你看啊，这个你上次跟我说 YYDS 对吧？ 嗯， 我们好像就能看到一些词，结果今天呢，如果当你说到零零后的特征的时候，大家都不困了啊。嗯、李杰 Lemons 说 XSWL 什么意思？XSWL 啊，什么你得给我看一下，我看不着是什么 XSWL 啊，笑死我了， 晓得啊 AWSL 是什么意思 啊？我死了 阿伟死了是吧？ 或者说阿伟死了也可以。 哦、好，那好，那然后呢？ 你看我都认识。 这个、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再看看啊。 还要再扒拉扒拉。 还有一堆，就是他们说了，很正常的一点就是他们喜欢用首字母来代表一些意思。 哎， 对， 还有这些缩写啊，你真的都找不到。 嗯、 你就看到了之后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嗯。 但是你作为我来讲，因为我身边就是我比较熟悉的00后，就是我弟弟嘛。 嗯、 我弟弟是2002、2003年左右的。 对。 然后我就确定了一下，我看到他跟我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用 QQ。 嗯， 真的、哎、 所以你知道昨天我听到你这些话题的时候、 嗯、 我有一种莫名兴奋感在哪儿吗？这个世界是个圈 轮回。 我们当年用 QQ 的时候看不起我们啊， 是、 后来绕了一大圈，你看人年轻人现在又开始用 QQ 了。 你说火星文什么时候火起来的？不就是当时 QQ 空间吗？ 对， 还有买 QQ 秀装饰 QQ 空间，包括我有一次的时候就无意中点到了我的 QQ 的那个空间里面，发现我当时的播放器里面的那些音乐就选歌什么的、 嗯、 很有品位 啊， 我应该从那个时候就奠定了，比如说我里面就有 当 DJ 的一个潜质啊， 对，有瑞恩的白色羽毛，就当时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 啊、那你有没有拍过那种就是那种头发特别炸的那种照片？ 你说非主流的那种、 啊、 没有、 啊、 我们学校我跟你讲，我有一次把马尾扎的稍微偏右边了一点点，然后就被班主任叫了出去、 嗯、 我以为怎么了，然后他说 学校管理还蛮严的啊， 对，你说他跟我说你把你的马尾扎正一点、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可能因为我头发太重了，所以他就往一边偏 啊、 我就回来又重新扎了一下， 炫耀发量的一段对话哈。 毕竟也是好了，我们来聊聊零零后的一些特点啊。 是， 那 QQ 这一点确实是因为我观察了一下，我弟弟以前他是没有微信的，后来纯属为了讨好我们这些家里的老年人，所以就是装了一个微信，只跟我们联系、 嗯。 他跟自己同龄人都是用 QQ 联系的， 这个好真实， 真的、啊、 装了微信只跟你们联系。这个代际的交叉的工具，你知道当年微信啊，就是 QQ 刚用的时候， 嗯， 我们当年的同事还特别牛的说，来，我们都用的是 MSN。国际交流软件，后来 MS 也没有人用了，你知道吗？ 是啊，零零后的一些特点体现在很多细枝末节的地方。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身后零零后的一些特点。 嗯， 那今天提到零零后，月鸟小哥问我说，怎么能没有易烊千玺的姓名呢？ 他的名字就叫千玺啊，对不对？ 千玺年生人。那他的一些特点呢，就是其实也还蛮。我觉得就是很多零零后的一些特点在他身上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 嗯， 比如说谦逊啊，有礼貌，然后呢做事情有毅力有耐心、 嗯、 他们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好人啊，回头却能看见书包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飘云过这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哦、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感谢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失眠。轻轻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脸上脸上笑容飘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轻轻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心花、啊，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 次次手指间点点身边，礼物忽隐忽现，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时间也红了眼，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 听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脸上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 话，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只想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躺在太阳下。 请听听我说，十年的话，我默默挣扎，拼嘴巴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带着我出发， 精彩才刚刚开始。这是2018年易烊千玺出道十周年的时候，为了纪念打造的这一首歌曲，以十年成长为主题，回顾了他的成长之路。能想象一下吗？就零零后已经出道十年，且目前啊，对大家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 关键是千玺出道时间太长了，你刚才说的挺对的，就是养成系的明星，从小看到大，是吧？ 是。 所以呢，对他一直有一种这个迷之这个喜爱。但是我觉得可能 TFBOYS 不能够代表这个零零后的全部内容，因为他们还是童星嘛，就从小受到的关注太多了。但是我觉得零零后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说的很对，年轻。 年轻 对吧，人家年龄就在这儿，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说到的特点其实是年轻人的特点，上来的特点了。比如说， 没错，我刚刚提到的说他们会用 QQ 不太使用微信， 对， 郭威说对我还要再给你补充一条，他们不会用九宫格键盘他们用的都是26个字母的那种全键盘 你知道我们这代人就是当时正好出现一个分野，就比我们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人无比打得特别好， 对， 但我们呢就只会拼音，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我刚才看到了九宫格和那个拼音之间的时候，我忽然看了看我这个老年版特别大的手机当中的九宫格，忽然觉得有一种被这个时代抛弃的感觉哈。 还有像用户4438WA 也提到了，像刚刚说90后的这个00后的这个知识结构更丰富一些啊，感觉他们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聪明伶俐，接受新事物特别快，危机操作能力强，就是吃苦耐劳吧，稍微差一点但仔细想一想，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属于稍微比较没有耐心，这个也分人啦。你比如说像刚刚我提到千玺，在这方面就是属于非常棒。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确实跟人有关系。 嗯， 你比如说你说零零后，那奥运冠军也是零零后，对吧？ 没错， 射击冠军，你说要不要耐心，对不对啊？ 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身边的零零后有哪些特点吧。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 FM 九七四，城市喜欢你。 FM 97.4，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心无所限，即日起购奥迪 Q3 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最近打开这个短视频的网站，看到很多关于脱口秀的阶段，这个 listen to bye 真的可笑坏鲸鱼了。但是除了对于这个天津口音的迷之迷恋之外呢，我看到了我们的音乐早餐的投稿当中居然有一款煎饼果子，这样的小吃难道不应该去路边摊自己去买吗？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尝试做吗？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白白就要来教大家煎饼果子在家里究竟怎么做。他跟我们分享说，别看煎饼果子只是街边的小吃，但它还是很有营养的。首先呢，制作煎饼用的都是麦豆高粱玉米这些谷物，这其中就含有很多营养，再卷入各种的蔬菜鸡蛋还有肉等配料，营养丰富。常吃煎饼可以很好的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有益于肠胃健康。在家里制作呢，我们最好使用中筋面粉，这样可以使煎饼不容易破。那首先呢，将面粉过个筛，这样可以防止面粉出疙瘩。然后呢，再把盆里倒入面粉、食盐、鸡蛋，还有少许的凉水一起搅拌。最后等到拌成面糊状的时候，静置五分钟左右，这样可以使我们做出来的煎饼更加细腻一些。接下来就是烙煎饼了，拿出我们家用的平底锅，倒入适量的油，给它刷匀。热锅以后呢，让油充分的平铺在锅底，这样可以防止煎饼粘在锅底上。然后将我们刚刚搅拌好的面糊适量的倒入锅中，不要倒太多，少了是可以补的，但多了的话呢，口感就不好了。当一侧差不多固定的时候，打一颗鸡蛋在上面，再将煎饼翻面，这个时候呢，鸡蛋就在下面了。然后把一面固定了以后呢，在锅底喷洒一些适当的清水，不至于让煎饼会煎出来过干。然后呢，在煎饼果子上撒上葱花以及你比较想吃的一些蔬菜，一般呢可以是一些比如说生菜呀，或者说比较喜欢的可以放薄脆或者说油条等等的，当然也可以刷上一些酱或者沙拉，卷上卷就可以吃了。今天的这份煎饼果子，如果你觉得步骤比较麻烦没有学会，可以直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有详细的制作步骤还有白白制作出来的成品。那么今天为了契合我们00后他们的一些特点呢，我们的音乐早餐送出来的歌曲也特别的有味道，送出来的是来自西音社以东云的气以及 Tracky 竹桑带来的这首中华美食颂。 花儿美，十月 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这里是为大家送上了 Listen to 拜拜的白拜的煎饼果子，以及一首充满了00后风情的中华美食颂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就是静瑜有些梗呢，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综艺节目的阅读量的话，你是听不懂的啊。Listen to 拜拜哈。 哎，但是大家如果最近没有看脱口秀大会的话，可以赶快去看一看啊，这里面的这个梗真的还蛮好笑的。不过刚刚提到00后的一些特点，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对， 有朋友发过来说，你们有觉得00后很有意思吗？他们既喜欢德云社，又喜欢脱口秀大会。 这很正常啊。那这个特点我也符合。那接下来这一条我就不太符合了。不能吃的肉丸子说，00后的一些特点，冷门歌手孙燕姿。 对，嗯，这个是好尴尬，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们解释啊。 对， 但是你看子琪提到了说，既喜欢德云社相声，又喜欢脱口秀，那穿衣服更喜欢国潮，不像我们当年可能会更喜欢一些外国的品牌，他们现在觉得，哇，国潮就超流行的。 还有道理，对。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听到这个特点，就是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年轻人，就谁还没年轻过，大家自己都有年轻过的这个时候啊，身上的一个特质是比较相同的，但是在这期间呢，有些细微的差异，我觉得自信确实是这一代人很大的一个特点。 哎，没错。 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当我们面对小皇帝的指责的时候，只能唯唯诺诺，长大再重拳出击，是吧？ 谁指责你们了？ 哎，不，当时确实有，就我记得当时特别，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因为是独生子女的关系， 因为我们那代人就只有我们是独生子女，所以上一辈人看我们就觉得，哦，这你看全部都暴露了 啊， 就是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哎，对，但是其实这代人长大成人以后也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啊。 啊，是，周周也说了，那么随着这个生育政策的放开，00后会有兄弟姐妹的比较多。 哎，对对对， 他们普遍会比85后跟90后要多一些。 是。另外呢，你看啊，这个无名8059说，作为一名70后，我们那代人的特点呢就是不会拒绝。但是00后的这个特点呢，则是说话不会拐弯啊， 是 各种硬刚不妥协，但是 有什么直说什么。 对，但是我们同意的呢，不一定要去做，但他们答应你的一定会去做好。哎，这是他的一种感觉哈。 李杰 Lemons 也提到了，70后请假，对不起，我父母不太舒服。80后请假，哎呀，对不起，我孩子不太舒服。90后请假，对不起，我今天不太舒服。00后请假，我看见你不太舒服。 他这么横吗？00后是领导吗？ 这么刚吗？ 对啊， 那应该是想直接提离职吧，我觉得。 对，但是小刚1977说，我说的00后的这个缺点啊，你像我们家这孩子就是懒宅毒，你们说的那些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啊。 但是你看00后有一些到现在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了，比如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易烊千玺，还有偏向00后的97年的关晓彤，他最近呢有一部影片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之后大跌眼镜。 97年的 也 能叫00后了吗？离得有点远吧， 泛00后吧，就00左右嘛啊。他最近呢参演的一部影片《图兰朵魔咒缘起》，昨天曝光了预告片，还有多张人物海报，让我惊讶，觉得大跌眼镜的是54岁的苏菲玛索加盟到了这部影片当中了。 是，而且呢，你会发现大家喜欢的呢，还是就是我觉得，首先呢，这部戏啊，《图兰朵》本身呢，讲的就是一个中国元朝的一个故事啊，也算是当时呢，在歌剧辉煌的时代当中呢，那个时代人透过当时的那个层层的迷雾，看到当时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想象当中的样子哈。所以这次呢，姜文饰演的帝王，胡军饰演将军，然后还有刚才你说到的苏菲玛索加盟影片。所以呢，刚才呢也是95后的大佐说，看到心中的女神，让我看到还是星星眼。所以你看，大佐还是个老灵魂，对不对哈？ 啊，喜欢苏菲玛索，我觉得任何人看到他都会星星眼， 很仙了哈。 对，这次呢，他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位异国王后，时而仙气飘飘，时而魅影重重。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皇后与梦想》。 场，只愿在今夜等待欣赏， 在今夜等待欣赏， 夕阳熄灭风光，深情的皇后就要登场。 来自李宇春《皇后与梦想》，嗯，虽然是一首老歌，但信仰爱情说完了。作为80后的我，今天早秀的歌我好像都没听过，我真的 out 了。 你今天这个静宇的这个歌单的目的达到了，就是让你既有一种好像有点熟悉，但是好像又很陌生的感觉。哎，王小帆的说，听这首歌曲呢，特别像冷门歌手孙燕姿的《维纳斯》。 对，但刚刚你提到冷门歌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另一个人，不能吃的肉丸子说， 说 周杰伦还被说过过气呢。 啊、对对 你忘了，大家集体去给周杰伦的超话打榜。 就是对对对，那段时间好像他还发的比较少。周董有次参加了好像小朋友一个节目吧，小朋友好像不认识他，就然后真的就是让别人，但那些小朋友比较小吧，小学生左右当时， 可能就是 10后是吧， 05后， 对啊。 SN 跟我们说，我身边接触的00后都是小一辈儿的了，前两年呢被拉着给他们辅导作业呀、包括选专业呀等等，再加上后续之后上大学的一些沟通，发现他们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一方面呢是有一部分特别的上进，目的性十分明确，上进到甚至你感觉有一些功利了啊，另一部分呢就是非常闲鱼，就是很想躺平，家里人都劝不动的那种。工作当中呢也陆续接触到了一些实习生，我挺喜欢我们这个行业的实习生的，大部分都很上进，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因为代沟问题吧，就很少听到他们说理想或者梦想，似乎只有喜欢跟不喜欢， 可能也是他们不跟你说吧。 啊，对，人家都回家打开 QQ 自己聊， 对自己，然后呢拿一组叫什么，就是那个首字母缩写，聊聊理想，聊聊人生，是吧？ 你去看了之后，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看得懂。 对对对，你真看他们的对话，可能也未必能看得懂了啊。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就是你像子琪说，00后一些特点，毒舌一针见血。我女儿经常把我跟她妈怼得哑口无言。 哎，这个确实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稍微修饰一下自己的语言，就是一般上来就直接说， 哎，直给啊，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另外呢，一面执着说，跟着00后一起玩游戏还是长知识的，感觉自己也是18岁，原因就是在于玩游戏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是老不如新，你知道吧？所以你就得向人学习啊，对吧？啊， 你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最近我在看《你是我的荣耀》，里面就是给杨洋设计的那个角色，就是一个玩游戏特别厉害的大神。 嗯、 然后呢，另一个人就问他说：“啊，你打得这么厉害，你为什么不去打职业？就是说做职业的电竞选手？”他说：“你知道那些职业电竞选手年纪都多大吗？ 嗯， 就可能大概就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 对、啊，一直以来 对这个就是他们的反应能力，这个确实是年轻就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优势。 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这个不光是在电竞领域，就是之前大家以为一直觉得围棋是一项有论道论艺术的这个程度、 嗯、 自从中国的围棋选手崛起以后基本锁定在十八岁到二十岁左右啊。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零零后，你觉得他们有哪些特点呢？ 嗯， 来说说身边零零后的一些特点，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I'll tell you a story before it tells itself. I lay out all my reasons. You say that I need help. We all got expectations, and sometimes they go wrong. But no one listens to me, so I put it in the sun. They tell me think with my head, not that thing in my chest. They got their hands at my neck this time. But you're the one that I want.That's really so wrong, and they don't know what this feeling is like. And I se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ll tell them a story, they'll sit and nod their head.I tell you all my secrets, and you tell all your friends. Hold on to your opinions, and stand by what you said. In the end, it's my decision, so it's my fault when it ends. They tell me think with my head, not that thing in my chest. They got their hands at my neck this time. But you're the one that I want, if that's really so wrong, then they don't know.Before it tells itself, I lay out all my reasons. You'll say that I need help. We all got expectations, and sometimes they go wrong. But no one listens to me, so I put it in this song. They tell me think with my head, not that thing in my chest. They got their heads at my neck this time. But you're the one that I want. If that's really so wrong. This feeling 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北京时间的7:51。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还有放的这些歌曲啊，我觉得我们的小耳朵们真的太可爱了，就是一副听不懂，但是呢，我要努力想要去了解的感觉。这跟昨天我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的状态一模一样。 你别说别人了，你就说你自己吧。刚才他拉下来话筒那一瞬间，他说：“哎，昨天我看了 一个什么名词，我给忘了。 我看了这个零零后的一个什么名词来说， 我 赶快查一下啊！ 我现在要考考大家啊，看看大家知不知道？你们知道洋火是什么意思吗？” 或者就是养火苗、养巨轮，知道什么意思吗？ 养火不知道，但是前两天我们有个养水物语，养水我知道、 哎、不是那个，就是养火苗，还有养巨轮。哎，有没有知道的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粉的聊天室跟我们说一说。 收小红包吗？ 我们来考一考大家， 考考 看大家对零零后的了解程度。 哎、 小静说："我的女儿就是零零后，他们的想法还是不太一样的，远大理想不是那么明确，有一些自己的小脾气。" 午后彩云说呢，现在零零后有的白天睡不醒，下午呢还得抓紧时间去玩，完成作业，晚上开始狂打游戏，一开学就没有时间打游戏了。 这跟零零后没有关系，这应该是每个就是所谓的青春期的孩子或者正在上学时期的孩子都有的一个状态吧。 对，我那会儿超喜欢打游戏，但是当时我妈好像不太允许我在家里打游戏吧，基本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找一些其他方法的一种特点啊。练习说呢，零零后特点是不会想着上班挣钱，他们觉得做主播比做上班好多了啊，开物流、开快递、接收等等，干嘛非要上班挣钱呢？这也是一部分人嘛，对吧？ 不能代表所有啊。但刚刚我的这个答案，来现在揭晓一下。刚刚问大家，你知道养火，比如说什么养火苗啊、养巨轮啊，是什么意思？ 周周说，周周说养火，养火不就是火柴吗？养火。 EW 也说了是火柴，不是当年那个洋火。 洋火 是养育的养，火苗的火，就是养火苗、养巨轮。 什么意思呢？ 晶晶知道，就是 QQ 聊天的火热程度 哦。 就是因为我刚说了嘛，零零后他们都不用微信的，他们是用 QQ 的，就 QQ 好友互发消息三天，就连续三天我们都互发消息，就会有小火苗，七天以后就会变成大火苗，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就逐步会升级成巨轮。 那什么时候能升级成巨轮呢？ 就是你聊一段时间你可以试试嘛。所以就是说，哎，咱们俩如果关系好，来一起养火，就每天聊一聊天，然后他这个火热程度就会变化。 大家看一看九零后的静鱼努力想融入零零后的样子。哎呀好努、 哎、 你今天这个努力的人设算是立住了。 这样就我把我的努力的人设往回拉一拉，来带大家怀怀旧啊。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电视剧《乔家的儿女》。看这部剧特别有怀旧的气息，因为网友说了，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让人再也走不出这一条南京老街了。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种洋 是那个洋火啊， 那个 火柴的 洋 火， 在里面就可以看到。 哎，还有小到屋子里面的这种老花暖壶啊、脸盆啊，还有破蚊帐啊，以及独具特色的服化道置景的细节， 是 让网友高呼说，这才是沉浸式追剧的正确打开方式。 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些怀旧的场景出现的时候，人类本质上是一个比较怀旧的这种动物。但是呢，今天我们又发现木心，新和旧之间到底有怎样一些交替的转换呢？我们这期节目就带你一起来探讨一下。 快乐星球就带你研究是这意思吗？ 啊、 来自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也是电视剧《乔家的儿女》的主题曲。 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你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我们来看一个场景，聚光灯下，赵小雨身穿着比基尼，身上涂满了亮色的油彩，和其他的参赛选手一起向评委和观众来展示自己的线条分明、肌肉紧致的健美身材。女选手们自信大方的笑容，再加上力量感十足的形态，迎来了台下的一片赞美之声。这也是26岁的赵小雨在2017年第一次参加女子健美比赛时的场景。美术专业毕业，同时是资深健美爱好者的她，在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参加比基尼健美的项目时，仍然十分激动。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参赛就得到了季军。以前呢，人们看到肌肉女可能会觉得不好看，甚至会觉得有点怪异，但是随着健身运动的发展，现在人们更加喜欢健康的体态，因为那象征着自律和坚持。赵小雨坦言，曾经自己也喜欢吃零食泡吧，熬夜的他在掉进健身坑之后，为了保持身材，如今呢，一年吃快餐的次数呢是屈指可数。他说，每次吃汉堡都像在过年一样，因为不能开怀吃喝而感到沮丧的时候，我就会照照镜子，看到镜子当中因为健身而变得紧致的皮肤和健康的体态，我觉得这份快乐是美食所替代不了的。学美术的赵小雨坦言，近来呢，模特身材的变化也是大众审美变化的有力诠释。他说，以前呢，模特会追求骨感，走秀的模特一个比一个瘦，甚至达到了皮包骨头的地步。而如今呢，很多模特都会在社交平台当中秀出自己的健身照，站在 T 台上的模特也给大众展示了女性健身之后肌肉呈现出的线条美。现在呢，其实各家健身房当中都有适合女性使用的健身器材，也会有专门为女性开设的健身项目以及课程，针对女性的个性化的健身服务更是层出不穷。显然，从健身俱乐部和工作室的会员比例来看，女性已经成为了健身人群的主力。更多的女性从健身当中探索出了追求美的新途径，如今已经有更多的女性愿意走进健身房，用自律、自信和坚持的潜移默化来改变大众的审美观。所以，这些穿着运动背心在跑步机上、器械区来汗流浃背刻苦锻炼的型女们，正逐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女性自信、美丽认知的最佳的代言人。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小姑娘的态度，来自于威尔史密斯的姑娘 Willow Smith 在十岁时候的一首歌曲 Whip My Hair。 哇，超强的节奏感真的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What to do, we turn our back and whip on her and just shake them off.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金鱼。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刚刚听到 Willow Smith 的这首歌曲，突然觉得他好像也是一个00后一样，就皮的不行，赶快到最后就已经结尾了，还非要跳出来再唱一段。 哎，你知道这个00后就是最近爆红的歌手，应该代表人物啊，这个 Billie Eilish 对不对啊？当时呢，第一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听不懂。就大家忽然 就觉得包括他的发型，我也觉得看不懂 啊。对对对， 后来变成了一个新潮的流行， 牛油果色，对不对啊？然后呢，尤其当时那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哇、哦，这个歌曲好像真的跟我们原来听过的这个流行歌曲还蛮不一样的。哎，这个既可以算是一种代沟，同时你也可以看得出一种创新的表达方式啊。 哎，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00后，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今天这个话题啊，怎么说呢？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又似曾相识过。我们呢，也曾经像他们一样，而现在看回去啊，感觉当时的自己就像一个，今天呢，就来说一说00后的生活，就来说一说你身边的00后都有哪些特点。哎，这个话题啊，真的是我这个老哥哥今天 UESE， 虽然我紧跟时代潮流，但终究感觉还是被后浪拍在了沙滩上。今天就来说一说你身边00后的那些神奇特点吧。 老哥哥已经被拍到沙滩上了，但是呢，老姐姐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 QQ 洋火苗啊。你看，我还是因为自己做了功课，所以毕竟没有亲身经历的去使用，说的地方还是有些不对的。比如说我们的听友鹏过来给我们纠正说，庆宇你说的不太对。不是洋火苗养一会儿就变成巨轮了，巨轮是从小船升级的，火苗只有大小的区别，巨轮是从那个我们的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来的，就开始时间短的时候是小船，然后一点变成巨轮。 也就是说，你像我现在跟庆宇的友谊就是巨轮了，就不太容易翻。但我俩一开始的时候呢，如果碰到点啥事的话，就翻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你动不动就找不着我们的工作群了，咱俩那小火苗根本都养不成大火苗好吗？ 那咱们那个友谊的巨轮啊，还能航行在海面上吗？ 我觉得说翻就让它翻了吧。有些友谊的船也不必强留啊。 那倒是的啊。相对来说呢，你看这个歌曲，刚才那这个无名马铃薯就说，哎，刚才那首歌曲听着稍感不适，确实老了，代沟太深了。四元壁是城墙拐弯再加三块砖啊。 还有像青春说，哎呦，这歌可完事了，听得我脑袋都有点快炸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跟大家放松放松，我们来一起放空，这也是00后最近比较喜欢的单曲之一哦，放空。 放松在慢慢升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na know，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早已足我的网络， 就关闭了所有讯号，戴上耳机在我脑海里面寻宝，再见了我的脸上轻狂和莽撞，再见那个夏天为你快的心跳 Must love for ya， 再见我扬起的船帆，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 ya， 都将朋友圈的 for 了，被我风凉话都圈的挺好了，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爸妈早从小就教育我为人随和，隐藏我的脾气，全都在看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别乱了，都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以前的我也很堕落，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躲在了角落太懦弱，机会偷偷流过我指缝被抓住，想成为大家的焦点，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慢慢的长路向前跑，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 放松在慢慢升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na know，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早已做我的王国， 在天上遨游我不需要飞机，你停留原地的过去在回忆，琢磨不透我往前进的轨迹，一步一脚印把经验都堆积，抚平了伤口调整状态，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随心置贷个人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资金，贷款金额最高30万，额度期限最长3年，贷款年利率4.35%起，无需抵押担保，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个人消费贷款就选中国银行随心置贷，随心贷轻松还，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I'm gonna show you the world. So， 相信大家还支配在被刚刚的那首英文歌洗脑的恐惧当中。 为什么 出来认个错？ 有啥好认错的？这不就是零零后的风格吗？不停的重复啊！而且我觉得大家欣赏这歌曲的范围的 range 需要稍微的适当拓宽一点点。 听到了吗？就是作为一个六零后的 PD， 已经在这里跟大家普及零零后的喜好了。 什么？我六零后？我明明是那个六十岁，现在算 是 你了。 父母同不是六十多岁，打算要上保险吗？你要立住你这个人设啊！ 那明明是2077年的六十多岁，那我是一零后来的，对不对啊？ 刚刚我们在听天FM的聊天室，还有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人都讨论到了刚刚 Will Smith 的那首歌曲， 对， 说这怕就不是零零后喜欢的那种鬼畜。哎呀，就是原谅我这个大叔欣赏不来啊。其实不仅大家欣赏不来，我其实听的时候我也有点脑子要炸的感觉。 客观的说是这样的，就是不 同的歌曲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听，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昨天有个人说，昨天那首歌曲呢，你打足球游戏，或者说正好在做动感单车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喜欢哈。 嗯。 但是有些歌曲呢，它其实就是不是提供内容的， 嗯、 它就是提供炸的一种感觉啊。 好了，大家现在已经被炸开了，那我们用一些舒缓的方式来给大家做做耳朵的按摩。嗯、 怎么按摩 啊？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新歌。 好嘞。 啊，黄璐这个名字应该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吧？大家很多人就是了解她是通过看文艺片， 嗯、 确实她拿了不少的奖项。啊，但可能在国内的这个知名度没有很高。那这一次呢，他出现在大众眼前却是以歌手的身份。 哎，他最近呢一首新单曲叫《飞向你》正式公布。哎，有点像我之前说的 Close to You 靠近你啊， Fly to you 吗？ 对，在以往的影视作品当中呢，他实力演绎给我们带来非常深深的印象，而这首歌曲的清新浪漫的感受当中呢，应该会勾起你对于爱的希冀哈。 来听一听来自黄璐《飞向你》。 低空飞行，千头万绪都融进大气，平日的逃避一瞬间却变得有趣，噪音加倍，过处走位给我安全区，风住自由的身体汹涌前行，就飞过质疑，就当憧憬了一场暴风雨，我站原地等彩虹旗，相信云层之外的天地会分外透明，我要飞向你，飞向你，总要逆着风才能更加坚定，看黑夜白昼任风背雨，不换目的地，此刻你的双眼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随心支贷个人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资金。贷款金额最高30万，额度期限最长3年，贷款年利率4.35%起，无需抵押担保，线下申请，线上用款，2日计息，随借随还。个人消费贷款就选中国银行随心支贷，随心贷，轻松还。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元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音乐很秀，早安音乐秀，今天跟大家聊到零零后，你身边的零零后都有哪些特点呢？ 嗯， 刚刚无名8059说了，哎呀，想想你们音乐 DJ 也不太好干啊，喜不喜欢的歌都要去听，聊到零零后，了不了解都要去深入了解。 对， 刚刚呢，我介绍了这个小火苗以后，很多的听友都过来跟我们说 ，Raven 提到说啊，原来 QQ 上的小船小火苗是这个意思啊，我也用，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注意过。 这个哎呀确实怎么说呢，你要老不用的话，有些功能你确实自己不知道是吧、 嗯、 就像我对 QQ 的印象还停留在上次有人说我们当时那个太阳那个积分啊可以一直挂线，我说那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那个 QQ 不是一直可以挂出太阳来吗，就一直挂的话、 啊、 你记得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 那不是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吗，你 哎呀是 在线不在线啊之类的， 提起我差点都有点想不起来了， 对、啊、 那我接下来再考大家一个， 嗯， 为了证明做这期节目我是煞费苦心， 嗯好呀， 深入想要了解零零后、嗯、你知道语 C 是什么意思吗，语言的 语、 啊、 ABCD 的 C 语 C， 嗯 雨 C， 大家知道吗？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找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粉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互动题吗？好吓人、啊！ 来考考大家，其实就是语言 cos 的简称，就是聊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发一个文字过去，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可能会附一个表情，就发一个哈哈。 语言 cos 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就比如说我给你发一个说给谢谢，然后我会再加一个反括号，然后半个括号说害羞捏手收，就这样的谢谢。哎呀，害羞就是我此时此刻的一个状态，就语言角色扮演。 嗯哦，语言角色扮演。 嗯，就比如说我发等下出去玩吗，然后一个反括号紧张吞了下口水，就是把自己当下的一个情景写出来。 那个郭某鹏后面的那些拼音标注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郭某鹏括号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这就是语言 cos 是吧，语 C 了解了吧， 哎呀， 感觉离零零后的世界又近了一步呢。 我感觉好像感觉再做一次大探险的感觉，就移动完了还有移动啊。 来大探险，让零零后带你去。接下来是洛天依 Lim 和严和带来的达拉蹦巴，是不是只听过周深还有我们俩演唱的版本， 我听过原版， 这是原版， 咱们俩当时商量是不放这个版本的，你记得吗， 我十分忘天世界谁可勇敢，因为有个敢来大声喊， 我要踏上最高的天，把我最高的山，我心就是本本立马功大过到灭天， 我往非常高兴忙问那根心里一起人家往下，他说陛下我叫 达拉崩巴班都贝蒂古都比鲁哦，他说你是达拉崩巴班都贝蒂古都比鲁哦， 你是达拉崩巴班都贝蒂古都比鲁哦， 对对达拉崩巴班都贝蒂古都比鲁哦。 上官接政他慢慢升起，天越美丽春光大海足有宝藏，一路走过半截之一天留的上月光， 我如一座山谷不可可怕巨龙，只有八步宝剑巨龙多， 我是光谷哭他他的好处足啊一拉松，咱俩一起光谷哭他他的好处足啊一拉松， 是不是光谷他的好

着，人走才叫人物，心是心，心贴着心走才叫幸福，天是天，哭是哭，爱着太深才叫师父，师父的师父都有领悟啊。那些要清楚，人间万物，谁能受我为徒？告诉我那些还痴狂，那些该世俗。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Be my baby, be my bago, be my baby, be my bago, be my baby, be my bago, be my baby, be my bago。每天醒过来就想。 这首歌曲叫做 Be My Bagel， 来自 Lilong。 大家比较感兴趣喜欢这首歌的话，可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这首歌的信息，同时还有今天所有歌曲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歌单到底感不感兴趣。 我今天发现一个特点， 内心惶恐， 是八点半之后歌路跟前面的迥然不同。 对不对？ 就是我想的也不用那么的贴话题， 嗯， 都是一些什么达拉蹦巴呀， 零零后的歌曲， 中华美食颂啊。 刚才有人说达拉蹦巴不是那个八五后的人这个创造的吗？ 嗯， 但是还是在零零后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化学效应，嗯，对不对啊？ 哎，今天刚刚很多的朋友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已经聊到了 B 站，还有 A 站哈 ，iQIYI 坊，还有哔哩哔哩。然后呢，不能吃肉的不能吃的肉丸子，他说说起 B 站来，有一次我就问一个零零后，我说那么多的弹幕都已经看不见剧了，有什么好？零零后说，我就是去看弹幕的呀。 我以为 弹幕是我对剧的尊重啊。 我以为零零后还有人看剧呢。 哎， 看的不就是弹幕吗？ 一看这就是不经常逛 B 站。就是如果你经常去 B 站的话，你会发现，就现在 B 站有一个创新的一个做法，就是如果弹幕特别多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主角自动的从那个弹幕里抠出来。 我知道，但是你知道前两天我看了一个 B 站的一个视频排行榜吗？ 嗯， 就十大弹幕最多排行榜，就是一旦出来有个人说前方高能，然后我以前以为前方高能就是一堆东西，就是就突如其来的挡过来哈， 嗯， 结果我看前方高能以后我啥也看不见了，嗯，就是那个 就是全挡得死死的， 就感觉像火山灰一样就扔了过来，你知道吧，太多了那个弹幕。 刚刚有朋友不是说了嘛，今天聊零零后，感觉大家聊到的这些话题还有介绍的这些知识，比如说什么雨 C 啊，还有什么洋火苗养巨轮啊，插不上嘴，跟不上溜，感觉非常的难受。夜的黑说，没关系，我感觉还挺感兴趣的，跟不上溜我就潜水学学总是好的，毕竟零零后是这个社会的未来啊。 是啊，大家应该多向静瑜学习一下。你看就是今天很多人看到了静瑜，静瑜为什么能成功， 我今天已经立住了努力的人设。 对，就是他一直有这种努力的样子，他有一个词不会，他认真的，他一直学习这个语 C 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研究清楚再说啊。 今天呢，我总共介绍了两个概念，然后总是有听友过来说：“静瑜，我觉得你说的不太对啊。”零零后呢，认为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一定是零零后过来教育你的，对吧？ 然后虚心接受各位零零后的批评 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你身边的零零后，你身边的零零后都有哪些特点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静文，《不胖》。 飞不胖是吧？ 不是那个，一看你就没有看最近的中国好声音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热门选手。同时呢，他在上节目之前已经有很大的一个粉丝量了，也算是一个网红的歌手吧。就为了跟王菲的原名区别起来，所以专门给自己取名叫王静文不胖。 公园是第一次遇见，春江花店见证牵手两年，这城市散落着太多青年，总是在我们之间兜圈。如果我是你眼里的经典，路过就好，何必留下想念，何必让故事用微笑改变，结局眼泪当年。只怪有你的从前美得太过惊艳，才会当热情变迁决定明显，爱是谁也绕不开的抛物线。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藏足前沿，从前美得太过惊艳，才会当热情变迁决定明显，爱是谁也绕不开的抛物线。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藏足前沿，后来点散的边缘你都懒得分一点， 却舍不得删，好歹让这一幕幕从前不知像谎言。 哎，唱歌唱得这么好的王静文不胖，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有人给我的新外号， 嗯， 月月鸟月半。 你最近的新外号不应该是郭某鹏括号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你知道郭晓明听到你放这首歌曲，我说静瑜啊，你真的是我的 YYDS 括号。 所以你看，哎，我提到王静文不胖的时候，月鸟小哥哥就还是第一反应会想到王菲，因为王静文是王菲的曾用名嘛。但是呢，他其实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拥趸了。他现在这个路数有一点像当年的摩登兄弟刘宇宁，就是在网络当中，在直播当中已经有很多自己的原创作品，且吸引了很多的粉丝。那现在呢，也是通过综艺节目走向大众，让更多的人熟悉和了解他， 风格还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个感觉好像是下一个单依纯的感觉。 哎，除了这个善变，还有挺多他的原创作品都挺好听的，推荐给大家。 嗯，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一下最近的综艺节目。当然，除了这个综艺以外呢，最近我感觉好像就是早期，你看啊，《中国好声音》这个综艺，当时它大火的时候，国内好像类似的综艺都没多少，对不对？ 嗯。 那现在呢，感觉音乐综艺都不太吃香了，因为大家都 音乐综艺了，就是所有的综艺都掀起了内卷，什么舞蹈综艺 啊 甚至恋爱综艺都开始内卷了。 就当时你说前两天有个离婚综艺，我都惊了，你知道吗？ 哎，但那个真的挺好看的， 啊，是挺好看 的，我觉得看的时候会引发人很多的思考啊。 对， 当然谈恋爱的一些综艺呢，比如说像《心动的信号4》，今年被大家誉为是心梗的信号，就里面有一些嘉宾的迷幻发言，你真的不知道，哎，为什么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年龄阶段长大的，这个思维差异可以有这么大？ 对。 那最近呢，爱奇艺又有了一档全新的综艺节目，叫做《恋恋剧中人》。 嗯， 哎，但不过它不是这种传统的恋爱综艺，而是让明星，比如说乔欣、许魏洲、吴宣仪、小鬼王琳凯以见习编剧的身份，同时也作为主角来出演剧本，进行一个创作体验真人秀。 嗯，节目同时呢，拥有了第一人和第三人称的两种讲述方式，用娱乐化的方式呢去阐述了一下这个创作的主题，其实就是大家平常呢看东西都是最后的完成品嘛。 嗯， 但其实呢，这个编剧在其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次相当于是把这个部分来突出了一下啊， 也有点像就是表演专业的表演课吧，因为通常都是大家在一起，然后先商量，然后看编剧编故事，然后编完故事再演故事。怎么说呢？心意还是有的，当然就看最后剪出来的成片是什么样子的吧。 嗯，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ee Ghost 小鬼 Raining。 人们总是和时间在比赛，都想怕停下来，我更希望没生活慢半拍。与其去幻想空洞的未来，何不享受现在，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Nothing to do,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搞轻松的程度，别忘了终点是人生的旅途。在玻璃上画笑脸，伴随着雨点，再见每一个昨天。他也曾沦陷，但从不愁眉苦脸，在痛和泪中褪去了懵懂。但他从未过放弃，有人说自不量力，可他坚信，于是鼓起了勇气，但是却无能为力。过了年纪，男孩已不再年轻，满腔热血已褪去，但依旧不变的是不放弃和当初的决心。他唱着 Ooh,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靠轻松的程度，别忘了终点是人生的旅途。 No one but you, Nobody can do it but you, 感谢你的不服输，沿途的风景比终点更精彩。 The world's gonna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but I'm sure 热死小鬼一首 Raining 啊，有淅沥沥下雨的声音，不过今天天气还算不错啊。 配的好像应该是昨天的歌感觉哈。 哎，今天主要是刚刚那首综艺啊，那部综艺嘛， 那部综艺 提到的恋恋剧中人， 是是是， 最近凡是谈恋爱啊、炒 CP 啊之类的，结局都所以大家来关注一下这部综艺好了。 是，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听众是怎么来评价这期节目吗？徐小涛说，这是一期暴击的节目。嗯，对于80后的我，一直以为不算老啊，事实证明我已经是叔叔了，让自己清醒点吧，这个代沟呀已经快隔出太平洋了啊。 很正常，你看今天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不是昨天晚上也下了苦功夫 我 研究了很多， 我昨天看到静宇努力的样子，心想平常在我这边就是炫年轻的自己啊，今天也有这样的时候。哎，我哎，这个时候让我又想起了多年以前，就是你知道我们80后第一次欢迎90后的那一批什么，就是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哥们儿在那个学校打了一个大长幅，说90后哥们儿来了啊。 哦，会 很有意思，对，就是感觉有一种怎么说代际传承的感觉哈。 哎，对，当然也不得不感叹说，因为现在孩子们的营养越来越好了，再加上科学的这种养育方式，利落心田和子琪都提到了说，你们没有发现吗？身边的00后个子都特别高，我闺女上初一1.73米，她在他们班上也都是中等偏上吧，他们班还有1.8米的女生，女生，我的天哪， 是 初一呀、啊，哇！还有利落心田提到了说，昨天在一个商圈看到了俩00后的小男孩，颜值都超高的。哇，让90后的叔叔自愧不如啊！ 啊，对，哎，那把那个颜值超高的给我们留图截图保存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00后的颜值， 是 接受一下他们的颜值暴击。刚刚还有朋友说呢，其实除了你们今天准备的这些歌单，00后比较喜欢的还有《音阙诗听》啊，还有《等什么君》的这种国风歌曲、啊。 我怎么忽然觉得我是00后啊？咱俩节目里好像也比较常见这两个人吧，是吧？ 对，你来听一听歌手的名字啊，《音阙诗听》、《肥皂君》还有《明明的猫咪》，这首歌曲叫做《彩虹节拍》， 彩虹节拍， 摇摆摇摆。 等待，继续等待，一直观望徘徊。把征途中的星辰大海全都浪费在接受命运的安排， 不要试图掩盖你内心的澎湃，每一个记录下的姿态都随着旋律大放异彩，这世界有太多梦想的存在，不一定全部都闪耀精彩， 别在意昨天的成功或失败，这一刻就是你的舞台， 像这样把手举起来，模仿雨刷的姿态，拍拍手赶走一切风雨阴霾，像这样随心的摇摆，才准备一个节拍，不要偷偷加快，会越过精彩，像这样把双手摊开，展现彩虹的色彩，拍拍手让乌云和梦都走开，像这样随心的摇摆，用最自信的编排，请希望照射在舞台，让清风去喝彩， 想的存在不一定全部都闪耀精彩， 别在意昨天的成功或失败，这一刻就是你的舞台，像这样把手举起来，模仿雨刷的姿态，拍拍手赶走一切风雨阴霾，像这样随心的摇摆，才准备一个节拍，不要偷偷加快，会越过精彩，像这样把手彩虹的色彩，拍拍手让乌云和梦都走开，像这 摇摆，彩虹节拍啊！今天的啊，对啊，里面有你忘了吗？你没听到吗 ？Rainbow Rainbow 摇摆摇摆啊！ 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零零后比较喜欢的歌曲给大家，也配合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身后身边的一些零零后的一些特点啊。 嗯， 今天确实大家跟我们刷新了很多的一些认知，包括我自己也提前做了好多的功课。 哎呦，好努力，就是努力的这个人设维持的特别稳定。 谢谢郭某鹏同学，括号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想要看看郭某鹏这六亲不认的步伐到底有多豪迈啊！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一条推送。其实今天准备的最后的一首歌，我想了很久，在想要不要选零零后喜欢的歌曲，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用李健的这首《向往》，因为我觉得向往年轻是每一个人的一个状态，而且我觉得要一直以一个特别积极和包容的心态，并不是说现在所有的年轻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或者说所有的新的东西 怎么 就 不好的，好 的， 特别好、啊、 对，但我觉得应该要有一种永远的接纳新东西的一种心态去包容、 哎、 去了解 这波价值上的、 嗯、 但我最后给大家一个彩蛋吧哈、 嗯， 我们节目当中呢今天还有一位零零后要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一零后的妈妈、啊、来 让她说一下好不好啊？ 刚才说零零后的时候我好开心，说一零后我要跳起来了然后后面加上那三个字我就又坐下来了，稳稳地坐在这里。 嗯， 一零后的妈妈腾冰啊，马上要跟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会，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今天呢要告诉大家啊，在高速公路的隧道之内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听听我们的专业解读。 哎，是的，你干嘛要加上的妈妈三个字，好讨厌啊。 不是，因为腾冰老师在我们974也是有很多听友的，对大家也是比较熟悉和了解他，对吧？ 好了，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么明天时间我们再见喽。 我是金宇， 我是郭邦， 拜拜， 拜拜。 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装修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五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心无所限，即日起购二 D Q3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